建设生态文明。北京时间13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 FM98.2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年轻人自己的有声小说，科幻、奇幻、玄幻，随你怎么换。魔力 X 档案，精彩不断。一张照片的背后，隐藏着一场震惊世界的杀戮。 这张照片，以其冷酷残忍的形象，已经成为日本侵略者的标志，如梦魇般的深植在中国人的脑海里，挥之不去。 一份意外发现的报纸，揭开了一场血腥的杀戮。 已经是事情发生了10年之后了，要找到当年的两个战犯，谈何容易啊！ 10年后的追踪调查，如何缉拿两个逍遥法外杀人魔王？ 在茫茫人海中如何找寻这两个人？这的确是个非常困难的问题。 半年多的调查追踪，仍未找到百人斩刽子手的藏身之处。 正当大家快要绝望的时候，突然出现了一个线索： 藏匿于市井间的恶魔终被擒获，等待他们的是正义的审判。 1948年1月28日。向井敏明、野田义、田中军吉三人被押往雨花台刑场执行枪决。 档案南京1937，为您揭秘跨国追凶，抓捕南京大屠杀百人斩刽子手。 1937年12月的南京城，正在经历着人类史上的一场浩劫，成为中国人怎么都无法抹去的一片阴霾。侵华日军进入南京城后的6个星期里，有30多万同胞遇难。如果以秒来计算的话，就是每隔12秒钟就有一个生命消失。其实在侵华日军进入南京城之前，一场杀戮竞赛就已经开始了。这张照片相信很多中国人都不会陌生。照片上的两个日本军人并肩而立，军刀主地，脸上带着日本式的微笑。1937年12月，侵华日军从淞沪战场向南京进军的时候，这两个日本军人突发奇想，要进行砍杀中国人百人的大竞赛，以谁先杀满100人为胜者。这张照片以其冷酷残忍的形象，已经成为日本侵略者的标志，如梦魇般的深植在中国人的脑海里，挥之不去。因为在他们的背后，是几百名中国无辜百姓的冤魂。然而鲜为人知的是，这两个杀人魔王在日本战败后悄悄地回到了日本，直到过去整整10年以后，他们的受刑才被世人得知，最终得到了公正的审判。那么他们是怎么被发现，又是如何被抓获的呢？我们先来认识一下这两个双手沾满中国人鲜血的刽子手。照片左边这位叫向井敏明，当时26岁，日本山口县人，任炮兵小队长一职。另一位叫野田义，当时25岁，日本鹿儿岛人，是富山大队的副官。这两人都在当时侵华日军第16师团任职。他们俩当时都驻扎在江苏句容， 在攻占南京的途中一路砍杀无辜百姓，一直杀到南京紫金山脚下见面时，对他们进行跟踪报道的日本记者再度采访了他们，并提出要给他们拍一张照片。于是这两头野兽威风凛凛地站到了一起，一色的土黄军装，深筒靴子，一字胡须，肩膀挨着肩膀，军刀对着军刀，姿势表情都是一样的，眉宇间露出腾腾的杀气。然而想要知道他们如此残暴的兽形是如何被发现的，恐怕还要从1946年说起。1946年5月15日，一个中国青年被他的老师带进了上海华茂公寓，也就是今天的锦江饭店。在他还没弄明白怎么回事的时候，就被老师领进了这样一个房间。一切都让这个23岁的毛头小伙子摸不着头脑。老师跟他说有重要的事情，他想都没想就直接跟了过来。但当他进了房间以后，发现有一个个头不高但举止文雅的中年男子坐在那里，好像一直在等候着他们的到来。中年男子在跟他的老师寒暄了几句之后，问了一些关于他的基本情况，然后拿起一份报纸，让他把其中的一篇报道以最快的速度、最精准的翻译成英文。翻译报纸并没有难住这小伙子，没过多久就把一张漂亮的答卷交给了这位中年男子。然而让这个小伙子没有想到的是，这份答卷彻底的改变了他的人生。这个年轻的小伙子叫高文斌，1922年12月出生于上海。1945年，也就是日本无条件投降那一年，他毕业于上海东吴法学院。虽说高文斌大学生涯都是在颠沛流离中度过的，但是他所学的外国法律都是他的老师用全英文讲授的，所以翻译眼前这份报纸并没有难住他。而这个时候高文斌才知道，站在他对面的这个中年男人就是当时上海高等法院的首席检察官向哲俊先生。向哲俊先生一直是东吴法学院学生们心目中的偶像。令高文斌没有想到的是，一个当时赫赫有名的人物竟然跟他以这种奇怪的方式见了面。就在这次见面之后，高文斌接到了一个令他难以置信的通知，他已经通过了审核，不久之后就可以跟随中国代表团去日本参加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设在东京涩谷的陆军士官学校，由于当时参与东京审判的大多数是英美法系的国家，所以法庭的审讯采取英美法系的审讯制度，使用的官方语言是英语。当时向哲俊带到东京的许多包括南京大屠杀在内的证据资料都是中文的，必须译成英文才能呈交法庭。为了得到更多有力的证据，中国检察官向哲俊跟检察长联系，向盟军总部要求开放日本陆军内部机密档案。很快盟军总部就同意了。自此除了把大量审判资料翻成英文呈送法庭以外，高文斌还有一项重要的任务，就是要在浩如烟海的机密档案中搜寻到更多日本侵华的证据。也因此高文斌看到了许多在国内根本看不到的侵华日军暴行的铁证。 被意外发现的报纸揭开了一场血腥的杀戮。 百人斩杀人竞赛，这种杀戮的方法及其暴虐程度令全世界为之震惊。 大海捞针般的调查如何将杀人恶魔绳之以法， 已经是事情发生了十年之后了。要找到当年的两个战犯谈何容易啊。 档案正在揭秘。高文斌发现，因为日军的严密消息封锁，许多南京大屠杀的资料才是第一次被公之于众。在这些资料中，就有南京大屠杀确凿证据2400多件。 为了搜集更多战犯的证据，高文斌一有空就到国际检察处3楼的档案室查资料，那里有数不清的日本官方资料、媒体报道和机密文件。他自己都没有想到，很快他就有了一个意外的发现。当年23岁的小伙子，如今已经成了年逾90的老人，但是当他回想起那天发生的事情，仍然是历历在目。让我们来一起听一听他到底发现了什么。 那时候作为这个在乡镇军里面是经常到这个国际检察署的文件部门去翻译什么文件，我来发现一份日本报纸，日日新闻，日日新闻上呢，一张报纸登了这个两个人，一张这个报纸上都刻上两张大的照片，说明这两个人呢，我虽然日文不精通，但是日文我学过一年，我大体上可以看得出，说明这个两个人在日本军队进攻南京的途中啊，进行三人比赛。 百人斩杀人竞赛，这种杀戮的方法及其暴虐程度令全世界为之震惊。但这两个臭名昭著的杀人恶魔对中国人民所犯下的罪行，竟然是在事情发生了十年之后才被公之于天下。我们找到了这份报纸，让我们来看一看上面是如何报道这场完全丧失人性的比赛的。百人斩超纪录，向井、野田106比105，两少尉的延长战。12日，记者前海铃木发于紫金山路，以南京为目标的百人斩竞赛，这样少见竞争的参与者，片同部队的勇士向井敏明、野田义两少尉，在10日的紫金山攻略战中的对战成绩为106比105。10日中午，两个少尉拿着刀刃残缺不全的日本刀见面了。野田说：“喂，我斩了105，你呢？”向井：“我106了。”两少尉：“哈哈哈哈。”结果是谁先砍了100人都不去问了，算作平手游戏吧。再重新砍150人怎么样？两人的意见一致，11日起150人斩的竞争就要开始了。11日中午，在接近中山陵的紫金山追杀残兵败将的向井少尉谈了百人斩平手游戏的结局。他是这样说的：不知不觉双方都超过了100人，是很愉快的事。我的关孙六刀刀刃的缺口，是因为把一个家伙连钢盔一起劈成两半造成的。等战斗结束以后，已经说好将这把刀送给你们报社了。面对这一篇仿佛英雄般的报道，高文斌想到自己的同胞被如此疯狂的杀戮，内心愤怒的火焰被点燃了。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作为一个中国人，唯一的想法就是将他们处决。同时，强大的责任感让高文斌努力地不放过任何一个与侵华日军相关的证据。从此，在3楼档案馆的资料室里，高文斌一待就是一整天。 一张张报纸，仔细的寻找，一份份资料认真的查阅，生怕忽略掉任何一个细节。高文斌很快就发现，在这篇有关向井敏明和野田毅百人斩杀人竞赛的报道之前，就已经有文章报道了这两个恶魔的疯狂杀戮。 侵华日军陆军建制以籍贯为依据，各部均为所谓的乡土部队，为抢到占领南京的首功，各部之间展开了激烈的竞争。在11月30日东京日日新闻上，就已经报道了向井敏明和野田毅这两个嗜血恶魔令人发指的兽行。原来早在11月30日之前，此二人就已经开始了这场灭绝人性的杀戮比赛。此时的向井敏明和野田毅在攻占南京的一路上，已经分别残忍杀害了56个和25个中国人。而在星期六新闻中报道，这两个刽子手血腥杀害中国人的人数已经上升到向井敏明89人、野田毅78人。这些报道不仅时间地点明确，就连这两头杀红了眼的野兽毫无人性的杀戮过程和触目惊心的数字都报道得清清楚楚，同时还配发了照片。 高文斌和检察官向哲俊商量了一番，他们觉得当初中国检察官带到东京去的资料当中并没有关于这一段的历史材料，而此时中国部分的审讯已基本结束，中方已无机会向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提证。难道就让这两个双手沾满我们同胞鲜血的刽子手逍遥法外吗？高文斌会怎么做呢？让我们来听听他的回忆。 我就把这说报纸要上，叫文件部门。那时候这个国际法庭检察署有文件部门的，叫文件部把这个当天的报纸拿给文件部门，就把这照片拍下来，把当什么照片的报头，报纸哪一天的，是什么报纸的，是吧？报头拍下来，那么整张一方面拍下来，我就拿下来以后就给你。如果你在山上商量嘛，你山上出面把这个报纸印3份。我们自己留一个成根，2份就递到司法行政部，国内的南京的这个国民政府的司法行政部，这报纸递到南京司法行政部。那时候递到南京时候，司法行政部正在这个军事法庭的审判日本战犯郭守富啊，就审判郭守富。那么我们这个证据拿得清，再好没了。 高文斌发现，当年侵华日军百人斩事件时，已经是事情发生了10年之后了。要找到当年的两个战犯，谈何容易啊！很快，这份迟来了10年的罪恶铁证，送到了南京的国民政府，送到了这个人的手上。石美瑜。1908年生于福建省福州市，1930年毕业于福建法政专门学校法律系。抗战胜利后，担任江苏高等法院刑庭庭长。由于他在审理案件中公正执法的出色表现，1946年石美瑜接到了新的任命状，审理日本战犯。石美瑜在接到这份重要的物证时，也被震惊了。他深深感到了肩上的重任，侵华日军在中国犯下的滔天罪行理应让他们受到应有的审判。石美瑜赶紧将这份重要的物证交给了国民政府，国民政府立刻组织军事法庭的工作人员着手调查。然而仅仅有强大的证据是不够的，最为紧迫的是如何抓住这两个依然逍遥法外的杀人恶魔。 10年后的苦苦追寻，仍未发现两个刽子手的踪影。 他们究竟去了哪里？难道他们已经不在人世？ 一切的一切让调查工作停滞不前。 千里外的调查队伍发出又一场百人斩竞赛的杀人恶魔。 就在南京军事法庭苦苦地等着百人斩竞赛战犯的消息的时候，东京方面传来了一个好消息。然而调查回来的结果是，向井敏明和野田义两人在日本战败后就被遣返回国。中国和日本千里之隔，更何况是在相隔了10年之后，该如何去寻找呢？ 1937年12月10日，向井敏明和野田义所在的侵华日军第16师团的主攻方向为南京中山门。12日，第16师团步兵在重炮的猛烈轰击下占领了紫金山主峰。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向井敏明和野田义这两个杀人魔王站在了紫金山脚下，照下了那张臭名昭著的照片。根据侵华日军第16师团师团长中岛金昭武日记中的记载，在南京沦陷后，第16师团根据事先制定好的计划，对南京城内放下武器的中国军人进行毫无人性的屠杀。仅仅在12月13日这一天，向井敏明和野田义及他们所在的第16师团这帮侵略军就血腥地杀害平民和战俘20000多人。而在整个南京大屠杀过程中，这支部队残暴杀害的中国人数达到了16万人以上，其中包括燕子矶、草鞋峡、鱼雷营以及江东门的几次10000人以上血腥大屠杀。 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去杀到感到不被需要，煎熬经过多少煎熬，说明不是寂寞推我到你的怀抱，总有点委屈，总有点牢骚，当年的我怎么受得了？哪里找这样真实却又温馨的烦恼？不够美好的刚刚好。就是要

十年后的追踪调查，如何缉拿两个逍遥法外杀人魔王？ 在茫茫人海中如何找寻这两个人？这的确是个非常困难的问题。 半年多的调查追踪仍未找到百人斩刽子手的藏身之处。 正当大家快要绝望的时候，突然出现了一个线索。 藏匿于市井间的恶魔终被擒获，等待他们的是正义的审判。 1948年1月28日，向井敏明、野田义、田中军吉三人被押往雨花台刑场执行枪决。 档案南京1937，为您揭秘跨国追凶，抓捕南京大屠杀百人斩刽子手。1937年12月10日，向井敏明和野田义所在的侵华日军第16师团的主攻方向为南京中山门。12日，第16师团步兵在重炮的猛烈轰击下占领了紫金山主峰。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向井敏明和野田义这两个杀人魔王站在了紫金山脚下，照下了那张臭名昭著的照片。根据侵华日军第16师团师团长中岛金昭吾日记中的记载，在南京沦陷后，第16师团根据事先制定好的计划，对南京城内放下武器的中国军人进行毫无人性的屠杀。仅仅在12月13日这一天，向井敏明和野田义及他们所在的第16师团这帮侵略军就血腥地杀害平民和战俘20000多人。而在整个南京大屠杀过程中，这支部队残暴杀害的中国人数达到了16万人以上，其中包括燕子矶、草鞋峡、鱼雷营以及江东门的几次10000人以上血腥大屠杀。 在茫茫人海中如何找寻这两个人，这的确是个非常困难的问题。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向井敏明和野田义所在的侵华日军第16师团被编入进攻菲律宾的日军第14军。作为第14军主力的16师团驻守在菲律宾莱特岛。1944年10月，美军在莱特岛东岸登陆，向第16师团发起攻击。月底，日军第1、第26师团和第68旅团等部先后增援莱特岛，并使用神风自杀飞机攻击美军舰船，战局一度呈焦灼状态。为此，麦克阿瑟提出以两面夹击的方式从背后分割日军。这一方案成功的实施，使日军第16师团大部分被歼灭。战后，根据日本厚生省的资料显示，莱特岛之战，日军第16师团被美军歼灭13158人，俘获620人。这支曾沾满中国人民鲜血，尤其是南京人民鲜血的侵华日军部队，终于走向了灭亡。在日本战败后，向井敏明和野田义的名字也赫然出现在了被盟军遣返回国的日本战俘名单之上。 石美瑜通过国民政府司法行政部联系到了国民政府驻日代表团，让他们联系在日本的盟军总部。向盟军总部提出抓捕向井敏明和野田义的申请，可是抓捕战犯的事情会有那么顺利吗？在盟军总部调查科负责调查死事的人叫理查德·沃森，很遗憾，我们没能找到这个人的照片。一个多月后，国民政府驻日代表团得到的答复是，由于时过境迁，盟军国际宪兵的搜索调查工作一直没有有价值的进展。那么到底该从哪里下手来找寻这两个消失了的 大活人的。 可是，在被遣返回日本的士兵名单上，明明有向井敏明和野田义两人，但是在他们回国以后，任何人就再也没有他们的消息了。他们究竟去了哪里？难道他们已经不在人世？一切的一切让调查工作停滞不前。 二战后的日本，在这个刚刚经历了战败的国家，从成千上万的人中找到两个十年前的杀人恶魔，绝非易事。沃森派出的国际宪兵首先来到了向井敏明的老家，日本山口县九科郡神代村。由于很多被遣返回乡的日本侵华士兵，他们缄口不谈自己在侵华战场上毫无人性的暴行，至于屠杀平民百姓的事实，他们更不会说起。当国际宪兵拿着向井敏明的照片挨家问询的时候，得到的结果是没人知道这个嗜血恶魔的下落。随后，国际宪兵在山口县的找寻也没有发现任何有价值的突破口，这让整个调查工作进一步的陷入僵局之中。 向井敏明和野田义在战争结束以后，混迹于被遣返的日军当中，悄无声息地回到了日本。但更大的可能是因为战败，这两个在战场上曾经赫赫有名的刽子手，不得不过起了销声匿迹的平民生活。 随后，派往野田义的老家鹿儿岛县甘薯郡田代村的国际宪兵也是无功而返。由于当时日本国内混乱不堪，前往鹿儿岛的国际宪兵在各个村镇间仔细巡查。由于向井敏明和野田义这两个人的名字重名情况十分严重，致使国际宪兵的搜寻难度更一步的加大。调查进行了数周，但仍旧是一无所获。这两个十年前的杀人恶魔就像人间蒸发了一般，不知去向。 就在南京军事法庭苦苦地等着百人斩竞赛战犯的消息的时候，东京方面传来了一个好消息。参加东京审判的中国代表团在搜集战犯材料时，发现了另一个杀人狂魔——田中军吉。田中军吉，侵华日军第六师团大卫中队长。日军攻入南京后，他手持一把铸广大军刀，开展了一场新的百人斩杀人竞赛。从中华门到水西门，他以疯狂的速度连续砍杀中国平民300多人。1947年5月18日，田中军吉被国际宪兵抓获，并被引渡到中国。然而此时，向井敏明和野田义仍然没有任何消息。正当大家快要绝望的时候，突然出现了一个线索。这个重要的线索就是，曾经屠杀无辜人生命的野田义，当时被当作日本军方宣扬的英雄人物，在日本鹿儿岛县立师范学校附属小学向6年级的小学生做过有关英雄的报告。然而这一线索让一度陷入僵局的追凶工作露出了希望。驻日盟军调查科在经历了近半年搜寻未果的情况下，将之前的全面撒网调查逐渐调整为重点围剿，将追凶的重点放在了离向井敏明和野田义家乡较遥远的崎玉县。 调查科依照之前的重要线索，对野田义在鹿儿岛县立师范学校附属小学的这次出现进行了详细的调查。原来野田义在这次报告中向小学生们讲述了他自己是如何在中国的领土上实行杀戮的。 根据后续的调查证据显示，野田毅之后很有可能去了东京北部的埼玉县。沃森随即派国际宪兵前往埼玉县调查野田毅的下落。这时的高文斌也和中国代表团的成员们一起控诉和审判着那些罪孽深重的日本甲级战犯。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正式开庭的时间里，凭着对正义事业的高度责任感，中国代表团的17名成员进行着这场为千百万受害者申冤报仇的艰苦斗争。 然而很快，沃森派去前往埼玉县搜索的人员终于有了野田毅的消息。 半年多的艰难追寻，杀人恶魔终露踪迹。 长达半年多的搜寻，终于在埼玉县有了最终的结果。 杀人恶魔逍遥法外十年之后，最终面对正义的公正审判。 就在向井敏明、野田毅、田中军吉被执行死刑之前，他们还高呼着天皇万岁。但是随着几声枪响以后，这三个百人斩的臭名昭著的战犯终于结束了他们罪恶的一生。 档案正在揭秘。 长达半年多的搜寻终于在埼玉县有了最终的结果。1947年8月20日，国际宪兵在一个不起眼的集市上发现了十年前的百人斩嗜血恶魔野田毅。他就是野田毅，这是他在被国际宪兵抓获时为其拍摄的照片。从照片上看，他已经完全没有当时日日新闻照片上的洋洋自得。脱掉了军装的他藏匿于市井之间，头上裹着白布，在埼玉县一条并不繁华的街巷里摆地摊儿，做起了小生意。野田毅和向井敏明两个在侵华战场上就称兄道弟的日军暴徒，在回到日本以后很自然也会有联系。不久调查科就从野田毅那里询问到了向井敏明的下落。1947年9月2日，一身农民模样打扮的向井敏明在离自己家乡山口县不远的乡下被国际宪兵抓获。然而就在抓捕的时候，他还完全否认自己是向井敏明，声称自己只是当地的普通农民，根本听不懂国际宪兵说的是什么意思。然而在强大的证据，就是日日新闻的那张照片面前，两个刽子手终于低下了头。虽然向井敏明和野田毅在实施百人斩暴行时都只是少尉军衔，也是抗战胜利后被逮捕受审战犯中的低级军官，但他们的犯罪事实残暴凶恶之极，因此向井敏明和野田毅两人很快被押解到南京接受审判。 中国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自1947年11月6日起开始对向井敏明、野田毅进行侦讯。在侦讯中，两战犯只承认自己曾经跟随日军部队入侵南京，但是并不承认自己在战争中有过百人斩的竞赛。在强大的证据面前，两个嗜血的刽子手依然还是百般抵赖，不肯承认自己的罪行。 向井敏明为了逃避罪责，竟然狡辩称东京日日新闻上的报道都是假的，用他自己的话说，这是为了替自己颂扬武功，以博女界之羡慕，岂能获得佳偶。多么可笑的辩词啊。1947年12月18日，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在南京中山东路307号励志社大礼堂对向井敏明、野田毅、田中军吉三人进行公审，庭长为石美瑜，法庭内座无虚席。 为了让更多的人能听到公审战犯实况，法庭外还装了广播，高音喇叭下挤满了前来听公审百人斩战犯的群众。在审理过程中，向井敏明、野田毅和田中军吉一再抵赖进行杀人比赛的事实，他们始终不肯认罪，完全不承认10年前在日军侵华战争中的暴行。但在事实面前，在强大的证据面前，任何抵赖都是徒劳的。在经过了一系列公正的审判之后，审判长石美瑜向向井敏明、野田毅、田中军吉三人进行了宣判。我们在南京大屠杀纪念馆找到了这份珍贵的判决书，让我们来一起看一看。向井敏明、野田彦、田中军吉在作战期间连续屠杀俘虏及非战斗人员，你各处死刑。36年12月18日下午20:30，石美瑜。由于当时音译的差别，判决书上的野田彦就是野田毅。1948年1月26日，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收到了一份蒋介石批准的向向井敏明、野田毅、田中军吉下达死刑判决的快邮带电，让我们来一起看一下。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石庭长，被告向井敏明、野田彦（括号及野田毅）、田中军吉于战争期间共同连续屠杀。审讯明确，原判依法各处死刑。1948年1月28日，向井敏明、野田毅、田中军吉三人被押往雨花台刑场执行枪决。1月28日上午10:40，野田毅开始收拾自己的遗物，准备与向井敏明、田中军吉一同被押往刑场。而此时的向井敏明一直在高声朗诵着自己手中的辞世书。法庭下达枪决命令以后，向井、野田、田中被带上军车，由宪兵押往中华门外雨花台刑场。大家可以看到，时值深冬，山坡上处处残雪，沿途所经各处市民们无不拍手称快。11:40，军车到达了刑场，石美瑜也到刑场监督行刑。照片上是向井、田中、野田三个人在抽他们生命中最后一根烟。他们抽完烟以后被宪兵推往法场，一路上只见他们三人弯腰俯首，步履蹒跚，神态茫然。就在向井敏明、野田毅、田中军吉被执行死刑之前，他们还高呼着天皇万岁。但是随着几声枪响以后，这三个百人斩的臭名昭著的战犯终于结束了他们罪恶的一生。 1948年11月12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25名日本甲级战犯宣读判决结果，这是法庭第818次开庭。 Accused Matsui Iwani, on the counts of the indictment on which you have been convicted, the International Military Tribunal for the Far East sentences you to death by hanging. To death by hanging. To death by hanging. To death by hanging. The sentence is you to death by hanging. 向井、野田、田中这样已经受到法律制裁的战犯，在日本国内依然被右翼分子当作英雄，供奉在靖国神社，受到参拜。让我们最后一起来听一听审判长石美瑜在晚年对这一现象所发表的一段看法。 有一部分的日本人呢，是想军阀的主义啊复活啊，那么他想骗他子子孙孙，日本还是武士道精神，日本没有投降的。 石美瑜所说的军阀的主义，其实就是指军国主义。一些日本兵承认，杀人对他们来说太容易了，因为他们接受的教育是，除了天皇以外，其他任何人的生命，甚至包括他们自己的生命，都一钱不值。这种人生观最终导致了大规模的屠杀。石美瑜所批评的那些想让军国主义复活的人，主要是指日本的右翼分子，也包括某些日本政要，这样的一批人公然否认南京大屠杀。最后值得一提的是，参与杀人竞赛的这三个人使用的军刀都是有名称的。向井使用的军刀是关孙六，野田使用的是家传军刀，田中使用的军刀是柱广。目前在台北的国军历史文物馆中陈列着这样一把刀，刀柄上用日文刻写着南京之役杀107人的字样。有人认为这就是三把军刀之一，也有一个观点说不是。也就是说，在这把军刀的后面很有可能隐藏着逃脱法网的另一个凶手。 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欢迎您收听接下来的《魔力 Music》节目。